整点听，今天是2017年6月1日，星期四。全国旅资委近日决定，对厕所革命严重之后的青海省青海湖景区等2家5A级旅游景区给予严重的警告，同时，天津七里海湿地旅游区等10家4A级景区因厕所不达标被摘牌。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近日发布的中美日韩四国高中生学习意识与状况调查报告显示，中国高中生学习习惯越来越好，对学习成绩的满意度有了较大提升。今年6月是天文观测的较佳时机，天文专家介绍，苍穹将相继上演金星西大距、土星冲日、白羊座流星雨、六月木夫星座流星雨等天象。加农号载人潜水器30继续在世界最深的马里亚纳海沟下潜，最大潜深6699米，获取到岩石、沉积物、生物和海底的海水样品，距离拍摄到2条狮子鱼在深潜海底的游弋景象。这里是新闻整点听，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市医管站致市民朋友的一封信。尊敬的市民朋友，为进一步规范运输市场秩序，保障广大乘客的切身利益及客运经营者的合法权益，三河市运输管理站将采取定点检查与随机抽查相结合，不间断对客运市场进行监督检查，请您选择合法手续齐全的客运车辆出行，拒乘黑车。乘坐手续不全的车辆出行，如果发生道路交通事故，乘客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我们将建立治理非法营运客运车辆的长效机制，维护客运市场正常秩序。三河市运输管理站。 燕达健康资讯， 欢迎收听由燕达医院冠名播出的燕达健康资讯，为使患者得到更高质量、更高水平的医疗服务，河北燕达医院特邀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权威专家来院会诊，并面向广大百姓进行面对面的开堂授课。会诊时间每周6日，授课时间每周6日下午2点。 爱生活，爱健康。燕达健康资讯由燕达医院冠名播出。燕达医院位于北京东燕郊开发区，是三河市唯一一家医保新农合定点的三级综合医院。健康热线400-898-1120。清风袭来，树叶摇曳的灵光里，有一棵树对另一棵树的告白。时针游移，记忆的夏天总与当下在同一刻度重叠。在夏天，我穿过大街小巷，车水马龙。在夏天，我听见人声鼎沸，万物欢腾。我在夏天，我爱夏天。这里是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用成熟的目光再一次审视昨天的自己，聆听经典老歌，如同冬天浴血的时节，品着火炉前的那壶陈年老酒，隽永浑厚，余味无穷，勾起你长长的岁月感怀，成熟多彩的生活期待，人间岁月。 谁在捣乱啊？谁在捣乱？谁在捣乱？ 我是他，就是他，不是我是他，这样就能在黑暗节奏中变走，随心走路，像每天烦恼就像一样的节奏，像黑慢慢走，却可能不觉得到，仿佛是天都有。大约在今年4年初，说话传来那些声，是谁说过我不笨，点出我承认，包括同时300本。小书生，这款各种的夜灯，人都不能有人，一个对付的精灵，藏满厚厚的激情，轻轻踩在大雪中，走过多冷冷，我会陛下马一人，共享风云这一种，然后心满意的心，我想都能忘，幻觉流浪，不是不常流用传来滴答的节奏，原谅流浪，死了放下光芒，人间到底够不够，原谅流浪，所以我还是答应悄悄换门跟路走，同一首，所有大学生都喜欢的那麦克风，逃学书中每天念着诗书不精，还有那唐诗和宋词的日记和我，只是我自己，逃学书中逃出只想念你会不会累不累，问问我记得心没疼心没湿，大声说他说爱在里面，心没疼心没疼，大声说到课堂问你，心没疼心没湿，大声说他说爱在里面，心没疼心没疼，大声说他不是在你输，我是他，就是他，背起武器，我怎么装着黑怕节奏各种变奏，说心中的风，每天烦恼就像一样的节奏，像飞翔慢慢走，却可能追求不到，我只是想很多小胖，就是他，背起武器，我怎么装着黑怕节奏各种变奏，说心中的风，每天烦恼就像一样的节奏，像飞翔慢慢走，却可能追求不到，我只是想很多 他与自己相恋转世化成了那些神仙，谁说过我不分离中山人，我会同时三百本他看见了小书生在空口中的夜灯云不必要空间，有个不服的证人藏了好好了之前请求在大学中找个多的人，都会比下每一人共享他们这一种两万三万人的心我为什么能能管夜楼网不像一层路用传来滴答的滴答天亮流亡死了风沙风流醉到底不如当能量着我小银河花心答应悄悄后面跟我走哼一首我手要大声说东西用的用麦克风飘雪树童年天天这是树影音还有那当时的生死的勇气可我只是我自己飘雪树等飘雪只剩那敌人会不会累不累我能让我记得心爱的人心爱是当时说到说爱在恋人心爱的人心爱的人当时说到不到人为你心爱的人心爱是当时说到说爱在恋人心爱的人心爱的人当时说到不是在你书 是品味一零三三为各位带来的流金岁月，我是梧桐。李荣浩的音乐内容向来都很少涉及到纯粹的情歌，这一点很是特别，也许就如同他在这首落俗里面唱的唱情歌落俗这般，所以呢情歌就不是李荣浩的音乐当中的关键词。李荣浩唱态度，唱琐碎，唱日常，唱人生，的确李荣浩是用音乐才气征服了天下。 到现在我还入手未干，感情处理的都很难堪，总会纠结感动欣喜若欢，怕痛怕不安，最后答案却定为不管。过去我确实不怎么样，现在也没有多好多强，有时为了生活性格变差，变坏变混蛋，有时也想找个伴分摊，唱情歌啰嗦，说爱又太苦，想表达态度又搞得你要退出，创造好幸福，原来是一个人孤独，现在幸福，现在这样苦。现在爱看下午的太阳，开始考虑还能活多长，有些废话还是要和你讲，讲完自己扛，不爱了是为身心健康，唱情歌啰嗦，说爱又太苦，想表达 幸福，原来是一个人孤独。现在幸福，现在这样孤独。唱情歌啰嗦，说爱又太苦，想表达态度又搞得你要退出。创造好幸福，原来是一个人孤独。现在幸福，现在这样苦。 捉迷藏、跳房子、过家家，还有游戏当中的超级玛丽。儿童时代呢，是我们一生当中最开心的日子。收音机前的你，还记得多少童年的趣事和开心的回忆呢？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刘惜君，《那时候的我》。 口上糖嚼的有些苦涩，抬起头看看天空的颜色，头发也许有一点长了，戳到我的眼球痒痒的。放学后走上回家的路，天气热的也不知道几度，那边的小孩互相追逐，有个独到珍珠我不清楚。拿满了日记本里不知道写什么，有一些烦恼和忧愁，但至少我剩下快乐。快乐那时候的我总是喜欢低着头慢慢往前走，看着路边我都那时候的我常常一个人坐在角落，回想他刚刚对我说他喜欢我。那时候日子过得懒懒的，就算真的发呆也不觉得寂寞，想到那时候我忍不住有一些难过。十七八岁的夏天我现在还能记得，天气热的也不知道几度，那边的小孩互相追逐，又会走到珍珠我不清楚。慢慢的日记本里不知道写什么，有一些烦恼和忧愁，但至少我还剩下快乐。快乐那时候的我总是喜欢低着头慢慢往前走，看着路边我都那时候的我常常一个人坐在角落，回想他刚刚对我说他喜欢我。那时候日子过得懒懒的，就算真的发呆也不觉得寂寞，想到那时候我忍不住有一些难过。十七八岁的夏天我现在还能记得，想他刚刚对我说他喜欢我。那时候日子过得懒懒的，就算只有他也不觉得寂寞，想到那时候我忍不住有一些难过。十七八岁的夏天我现在还能记得，

Sweetie 英文的意思是糖果蜜饯，也是说一个女子的歌唱组合，由刘品言和曾之乔所组成，在2003年的时候就出道了，在戏剧唱片上面都有相当好的一个表演。妍妍呢，她在2007年之后单飞了，到巴黎熟悉了当地语言之后呢，现在已经主修设计课程。接下来就我们来听到这首歌，来自 Sweetie 的 I Love You 的错觉。 之前你闯进了我的世界，我没有心理准备。你有什么我却一点也不了解，你的心和那归类。都怪我一直不管你的心扉，然后你走过了我的内心保护装备，找不到指纹一枚，证明只是你让我掉眼泪。 I love you 的错觉，都因为玫瑰计算那么美，我才会毫无防备。 You love me 只是场小小误会，你推翻一切。 I love you 汪苏泷的城，收录在了汪苏泷的首张专辑福斯特当中。福斯特其实就是音译过来的 first 的一个感觉，就是首次。这张专辑呢收录了如果你还不明白等不到你等等23首歌。 坐看风轻云淡，静听栖息关怀，1033听若有情。

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品味1033流金岁月，我是梧桐。长大了总爱回忆无忧无虑的童年，那些迷迷糊糊的童年趣事你还记得吗？不管是什么样的人，明星也好，富翁也罢，小的时候都会和我们一样做过相同的傻事。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郭静的《小声音》。 伤透了心，也受够了委屈，我们在等待一个明明。一步一去，又怕太过小心，忽略了心里的小声音。 偷走我理智，你笑我死心眼，爱你浪费多少时间你不会发现，是你给我泪里的咸，是你给我苦里的甜，是你带我越过了极限。恋爱中的人似乎都会有相同的简单和执着，那些属于彼此的死心眼。来听到的是彭佳慧死心眼。 永远有多远，想了一整夜，才不管以后的路刮风又下雪。也许你没说你爱我，可是也没说

人生是雪中能幸福能量，听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是世上后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音乐世界因为阴云散散，我们有来听 专心的听一首歌了，总是以为要最大化的利用时间，而一心两用，做什么都喜欢一边放音乐一边做事，殊不知这种感觉还是不太好。听歌无数不如细品一首，接下来时间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古巨基的好想好想。 好想好想和你在一起，和你一起数天上的星星， 收起春天的细雨，好想好想和你在一起，听你说说古老的故事，记住你眼中的情意，好想好想好想好想好想好想和你在一起，踏平万水千山，走遍海角天涯，让每一个日子都缠绵着我们最美丽最美丽的回忆。 欢聚在一起，除了逢年过节，也就是参加婚宴了，和表哥表姐们回忆童年趣事，大人们感慨当年我们有多么难伺候，现在我们成了大人的时候呢，时间都过得特别的快，还是小时候好，有没有这种感觉？真的。 I'm with the gang, gang, gang, and we about to go up. It's a lame, it's a thing every time we show up. You were lame, lame, lame, and you so below us. Let your hoe, she know us, cause you know we glowed up. Stay down, you came up, you came up. You stay down, you came up, you gang up. I'm a feeling that's winning. Right. they call my ride, they flexin'. Yeah, I got a hip, you think she restin'. Y'all can say it's one of your best friends. When that Fast and Furious part is missing. 品味一年三三，一年不食。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妈妈，书上说蓝蓝的天空白云飘，我怎么看不到呀？ 会有的，每周的今天，妈妈接送你去幼儿园都不会开车的，就是要减少尾气排放，减少大气污染，希望每一天都能让你们看到蓝天白云呀。 那我也让小朋友的爸爸妈妈和您一样，每周少开一天车。 三和品味1033倡导大家低碳生活，从我做起，关注空气质量，关爱绿色家园，唤醒我们心中最美的城市。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燕达健康资讯， 欢迎收听由燕达医院冠名播出的燕达健康资讯。为更好地服务老年患者，河北燕达医院于2017年3月20号正式开设老年病科诊疗中心。本院拥有一支从事老年病诊治、临床经验丰富的医疗队伍，以诊治常见老年人疾病及多病共存的患者为主，并高度关注老年慢性病患者的心理治疗和康复治疗。 爱生活，爱健康，燕达健康资讯由燕达医院冠名播出。燕达医院位于北京东燕郊开发区，是三河市唯一一家医保新农合定点的三级综合医院。健康热线400-898-1120。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欢迎收听新闻整点听，今天是2017年6月星期四，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国内外要闻。李克强总理于昨日至6月2日正式访问德国，并举行中德总理年度会晤，赴布鲁塞尔举行第19次中国欧盟领导人会晤，对比利时进行正式访问。5月31日，各地迎来返程客流高峰，全国铁路发送旅客人次为1163万人次，加开旅客列车542列，全国主要的高速公路和国省干道道路基本畅通。国际方面，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州长安德鲁斯近日会见华人社会领袖后，就160年前对华人移民征收的一项种族主义税收道歉。安德鲁斯表示，道歉永远不会太迟。英国首相特蕾莎梅29日表示，即使无法与欧盟在谈判中达成协议，英国也将脱欧。6月19日，英国与欧盟之间的脱欧谈判将正式启动。这里是新闻整点听，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我们心中都有个舒马赫，但不是每个人都开过 F1。 成为索尼克卡丁车，带你撒把野，你就是下一个车王。电话0316-330-559。 Racing is in our blood。 成熟的目光再一次审视昨天的自己。聆听经典老歌，如同冬天浴血的时节，品着火炉前的那壶陈年老酒，隽永浑厚余味无穷，唤醒你重重的岁月感怀，闯出多彩的生活期待。如今岁月， 我会试着放下往事，等它过去有多在我心里的地不有一个地方你必须止步，我不是白哭，也不是假装糊涂，只是这里曾一个礼物，不想去猜，说话也吞吞吐吐，不想试探我的心一起落伍，心里的底部有一个地方你必须止步，我不是白哭，也不是假装糊涂，只是这里曾一个礼物，不想去猜，说话也吞吞吐吐，不想试探我的心一起落伍， 好歌不间断，这里是品味1033，流金岁月，我是梧桐。今天在网上看到了一张照片啊，勾起了无限的回忆，就是一个涂鸦。谁小时候没有在墙上画过画呢？是不是？小时候妈妈特别惯着我们，墙上应该已经很多够着倒，就是身高够得着的地方都被画满了，能擦我妈都给擦掉了，不能擦的现在估计还留在那儿呢。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林忆莲的《我不能忘记你》。 我和你的过往要有什么交换？难道怀疑就可以推翻？我们都受过伤，那是勋章，痛淡灿烂，被遗落的时光，被废弃的答案，心是无人之地的沧桑，被剩下的不堪，重重不敢。 现在才是开始。 陈奕迅演唱的《不要说话》，这个是专辑《不想放手》里面的一首歌。陈奕迅大概也意识到了上一张专辑的不足，于是呢，这一次他花了更多的心思在这张国语的制作上，把整个专辑当作童话书来设计，算作是为父亲的陈奕迅对女儿的关爱和特别的体现。 深色的海面布满白色的月光，生望着海星不知飞哪去，听到他在告诉你说他真的喜欢你，我不知该躲哪里。爱一个人是不是应该有勇气，我以为藏起来的秘密，在每一天清晨里乱翅乱飞，安静的拿给你，愿意用一支黑色的铅笔画一出沉默舞台剧，灯光再亮也抱住你，愿意在角落唱沙哑的歌，再大声也都是给你，心如静寂不要说话。 画一出沉默舞台剧，

老外婆他们的身影在地里面忙来忙去的，这种感觉还是真的很舒服的。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凡凡《等不到的爱》。 深邃的眼眸想要透露什么密码，忧郁的嘴角躲在严肃的背影下，压抑的空气回绕比赛的城堡里，谜一般的天鹅有你说不尽的故事，孤独的身影只有钟声陪伴，敲进了城堡却敲不进你的心，冷淡的表情只剩风霜遮掩我的身躯，遮住了天地遮不住你的情，你在等待着谁？建筑了城堡，等待着天鹅的栖息，藏不住你空虚的心灵，你在眺望着谁？声音只有钟声陪伴，敲进了城堡却敲不进你的心，冷淡的表情只剩风霜遮掩我的身躯，遮住了天地遮不住你，你在等待着谁？建筑了城堡，等待着天鹅的栖息，藏不住你空虚的心灵，你在眺望着谁？等待着天鹅的气息，藏不住你空虚的心灵，你在眺望着谁？拥有了世界，却拥有不了平凡的 施佳的嗓音轻柔而具有渗透力，用不矫情的语言唱出了最细腻的情感，让聆听不再感到压力，就像是置身在没有重力的空间，让人随着旋律的悠扬沉浸在了他的世界里面。

也流转在时间的长河里，谁都是匆匆过客。生命的舞台里上演的剧情，无论悲喜或功成名就或寂寞无名。 匆匆那年，我们究竟说了几遍再见之后再痛？ 我有记忆的经典旋律，永恒不变。如今岁月，你我一生中应该拥有的旋律。 锁定在 FM 103.3，品味033，流金岁月，我是梧桐。从小到大，母亲总是为我们无私的付出。母亲记得我们的生日，记得我们蹒跚学步，记得我们第一次说话，记得我们吃饭的口味，记得我们的衣服尺寸，只是我们自己都不记得的一些童年趣事了。来听到是郭一凡的《堂吉诃德》。 车流中，他骑着马。穿着个小盔甲，路人都在笑他傻，他坚定从笑声中掠过，在这早已和平的乡场，单枪匹马。他眼中高楼是巨人，科技都是魔法，头盔挡住了耳朵，听不见那些嘲笑的话，在这不属于他的时代。 到下。 接下来听到的这位歌手呢，他真的不是很帅，但是他很单纯，他才华横溢，他的 beatbox 强悍，他仍然羞涩，但走火入魔的投入让人无法无视他的一切。他的声音具有很强的穿透力，他尝试着很多不同的东西，甚至我们还知道他很专情，一直喜欢他们很多年。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这届林俊杰演唱的《我还想他》。 泪水将我淹没，到底谁该难过？究竟是谁放掉这段感情？我才终于明白，办不到的承诺造成了枷锁，现实中幸福永远缺货。告诉他我不爱他，笑着难过，自我惩罚，想终止这一切挣扎，狠了心说真心谎话。别告诉他我还想他，恨总比爱容易放下，让泪水堵住了胸口，就让沉默代替所有回答。我才终于明白，办不到的承诺造成了枷锁，现实中幸福永远缺货。请告诉他我不爱他，笑着难过，自我惩罚，想终止这一切挣扎，狠了心说真心谎话。别告诉他我还想他，恨总比爱容易放下，让泪水堵住了胸口，就让沉默代替所有回答。我不爱，我不懂，我不懂，我的心早已掏空，此时花间不由衷。请告诉他我不爱他，笑着难过，自我

活着人心的结果，就像一波光秃的山头，仍然沿着我全心的启动，不管放弃永恒的节奏，不可收拾你狼心的包容，所有晶莹剔透的感受，一是爱恨交错人消瘦，怕是怕这些苦没来由，一是悲欢起落人情我等一等，这些伤会自由，一是爱恨交错人消瘦，怕是怕这些苦没来由，一是悲欢起落人情我等一等，这些伤会自由， 真正好的爱情就是不费力，不需要刻意的讨好，努力的经营，两个人已经是顺其自然的了。如果说有一段感情，或者说身边的一个人，让你耗费巨大的精力来取悦的话，那么证明这段感情并不是你能够走到最后的一个缘分了。如果说有一个人特别的爱你的话，不会让你如此辛苦的。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歌是梁一真的《说爱我》。 我的眼睛并不想往另一片天空，禁止进入爱情是我说的，谁也听不见，这种孤单真可怜，多爱一次就多些寂寞，什么还是不懂我要的自由，一句话就让你离我远了，别让我以为快乐最后会粉碎，人最孤单的时候就不会掉眼泪， 我最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全部结束了，再一次祝全天下的小朋友们节日快乐。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到的歌是杨培安的《共同的记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歌，拜拜，明天见。 就算是生活太苦涩，而梦想太坎坷，但你的拥抱让梦境融合了。就算世界是冷的，但内心是暖的，爱能让我们忘记了拒绝。